我讲，笑你会带走金色的慌张，给予自己最明媚的幻想，陪着你直到下一个天亮。 晚睡的姑娘，你听我讲，谁的青春没有一些荒唐？不论谁在谁的心上，你都可以再继续坚强。 晚睡的姑娘， 晚睡的姑娘， 你听我讲， 你听我讲， 笑一回 陪着你直到下一个天亮。失眠的 你说 抬起手，

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 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 小巷一条恶犬撞乱我心弦。 三只汤面，笑看窗边飞雪，既要见明珠弹山雪，一匹马欲停前。 Oh,

的风光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我的姑娘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。

说今年的流星完了，可能重要的是啊是时候， 满泪。让泪散了愁，让愁去了悲。让罪去似是非呀、啊，让我闭上眼，却是那秋边春分，竹老三，数年呐、啊，知己。 抬起头，我看着他。

点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。Only say